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二明本誓，上来誓本，往事往事就往事的因缘，本就从哪儿来的，誓就是说他这个事情的经过。上面讲，过去久远界有佛俗世，号维因王。维因王有20000亿佛，现在讲呢，这个本是讲这个最初维因王如来，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最初那个维因王佛的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正法灭后，于相法中，这个时候增善曼比丘有大势力，而是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从这个立这个品名常不清，上面讲的身怀不清之解，外境不清之境，身力不清之行，口宣不清之教，人作不清之目，这后面这个常不清。那个常不清菩萨为什么呢叫常不清呢？他就看到人呢，他就喊啊，我等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尽当作佛。从这个地方呢给他取个名，这个常不清。信悔有信有悔啊，信就是指常不清是本人啊，悔是指那个维因王如来相法的时间。那个增上曼比丘，增上曼比丘秉全教修全行啊，唯有所得，不知刺猬的深浅，悟认暖法。暖法呀，就像那个什么，这个暖定暖法就是譬喻像人钻木头一样，现在起火就方便，过去原始社会没得火啊，后来嘛有房有火柴，没得火柴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用那个火镰，用石头打火的啊，那个石头，那个石头呢就是你用这个铁的东西一划，它就冒这个火星啊，你把这个旁边呢摆一点那个易燃的东西，它就火就出来了，这是用火镰。那么古时候呢连这个东西都没有，钻木取火，钻那个木头，恐怕现在那个做木匠的还有这个现象，钻钻钻钻钻钻钻得急了，把这木头钻热了，钻热就冒烟了，病人就像钻木头一样啊，开始钻钻钻呢还不热呢，越钻越钻呢就热了，那个这就呢比如暖，这个暖顶忍四第一啊，这个四家行啊，他这个秉全教修全行，初有是微有所得啊，就像我们这个用功一样，哎，稍稍有一点功夫可用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呢啊，还有没有破烦恼呢啊，悟认四禅，这个四禅呢就处于那个暖位，而叫做 故人试禅疑为是果，妄生满住想，这个增上慢。无闻比丘，这个也就是说呢，不闻法，不学教，啊，自己修行呢，说的不客气一点呢，那就盲修瞎练，不知自己修行到什么位置，妄自尊大，啊，所以昨天有人就当面就给我上课了，你什么了不起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从来没说过自己了不起，他给我戴个帽子，对不对啊？嗯，所以这个要知次位。世间人上界讲啊，人要有自知之明，因为我们都是凡夫。那这个说有人，就是现在有人，要是能够这么样子做，跟常不性，本人达不到常不清楚的这种水平，也还是我看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如果你见到人，你什么事也不做，也不念经啊，一天到晚如等皆当作佛啊，如等皆当作佛啊，那人家听到他心里下就起一个佛这个念头，那就中了一个，不是，一切常作是语故。增上慢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号之为常不清。有人关系给人家起这个，起这个超号，也就都这么多么来的。啊，常不清菩萨被骂不称，常作是言，啊，这就是。总界常不清菩萨神性不退之下，啊，就是说这个常不清的本身啊，神性不退，信什么东西呢？啊，就信这个无性，啊，坚固不退啊，必定无疑，仗挡用棍子打啊，弄砖石瓦块来打啊，这个总界不受开权贤士之肆意啊，必遭远助由高声唱言，以回此故。号为不清，这个戒不受开禁贤缘之肆意也。问：释迦牟尼佛四十余年不悟诉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凡有所见，造次而言，何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呀，常不清菩萨直截了当的。不假方便，不假方便说什么东西呢？就说这个汝等皆当作佛了。释迦牟尼佛四十多年以前都没敢说的，啊，四十多年就没说，啊，四十多年前没说啊，我们没注意啊。因为现在我们念法，我们看《法华经》，讲《法华经》。开身显示以后，哦，这才晓得了，一切众生皆有佛念的做法，啊，释迦牟尼佛四十多年，给那个全教的小乘，有藏教的、通教的，都没有说他们做佛的，啊，只叫你了生死，啊，出三界了生死，没说的，啊，到了法华会上才说了，那么这个常不清菩萨，啊。直截了当，释迦牟尼佛四十年不说的，他开口就说了，什么道理呢？啊，本以有善，释迦以小而讲护之， 本为友善，不请以大而强独者，就这么一个，这两句话呢，说明这么一个道理。本以友善，啊，世家以小而将户之，将户，啊，将户就是将养养户，嗯，他有这个善，但是他这个机缘没到呢，所以四十余年将户，秘而不出。这个本位友善呢，就是指这个常不清菩萨向这个增善慢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塞强独者啊，你既然没有善，你总要遭堕的嘛。既然遭堕了，我这强度一大，你棒大也遭堕。但是你棒大遭堕呢，它能够因地倒因地起啊，这个冤种不失啊，有这种利益。这个第三底下双名信回果报，初名信者果报，第二呢名回者果报。佛法是讲因果的，哎，一点一滴，哪怕动一个念头，都是有因有果的。哎，既然有因有果，我们现在都是修因呢，又修好因啊，将来是感好果。是比丘临于中时，于虚空中具闻为因王府先所说《法华经》二十千万亿界，悉能受持，即得如上眼根清净，耳鼻舌身意根清净，得是六根清净已，更增寿命二百万亿诺由他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啊。于是增上慢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轻见世人为作不清明者，见其得大神通力，要说辩才力，大善记力，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是菩萨复化千万亿众，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中之后得知两千亿佛，皆号日月灯明。于其法中说是《法华经》，以是因缘复至两千亿佛，同号云自在灯王。于此诸佛法中，受持度诵唯如是众说此经典故，得是常言清净，耳鼻舌身意诸根清净。于是众中说法心无所谓，说得大事，是常不清菩萨摩诃萨供养如是若干诸佛，恭敬尊重赞叹，种诸善根，于后复之千万亿佛，亦于诸佛法中说是经典，功德成就，当得作佛。这是讲这个信的果报，毁谤的果报。这段文字是讲的信者的果报。是比丘临幼中时，这个比丘呢，这是就是常不清菩萨，菩萨比丘啊，临欲中时，寿命将要了的时候，于虚空中具闻为因王佛先所说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在最初那一尊 文殷王府的相法当中啊，他也听着文殷皇先祖嘛所说的法华经啊，二是千万亿劫岂能受持啊，记得如上眼根清净是漏根清净，这个漏根清净就是指的法性法事功德品啊，漏根清净。实际上呢，我们上次讲这个漏根清净呢，讲得太快了，再给我念的就念的念不去了啊，有很多的道理在里头。得是漏根清净已，更增寿命200万亿，若有他罪。那么看来，这个常护清菩萨临幼终时啊，没死啊，没死啊，怎么的？要死了吗？这个寿命怎么增？怎么增法的呢？啊啊！所以人这个佛法，人家这是佛法增福延寿啊，那就这个那个这个常护清菩萨一增啊，这一增，就增了200万亿挪由他岁，对不对啊？没有死，他不上面讲的，临欲中时于虚空中啊啊，增又增了这么长的寿命，在这么长的寿命时间当中，广为人说是《法华经》。上来没有等寿命之前，他做了一个常护清菩萨，就单用一句弘扬法华经的啊，增过圣命寿命以后，他就用这个这么长的寿命呢广为人说是法华经。这就不是说汝等所经汝等皆当作佛啊，就这么说的啊。广也好，量料也好，都是对众生的根基，应以合法得度者，即以合法而度之。现在常护清菩萨增了寿命了啊，又得了漏根清净了，有漏根清净就有神通了啊，那不得了啊。照着这个时候呢，原来对这个常护清菩萨生毁谤的，就是这个增上慢的四众比丘尼、比丘尼、比优婆塞、优婆夷，轻贱世人为作不清明者，见其得大神通的，这个得大神通的就是指上边的漏根清净的功德，漏根互用。那不得了啊！你看这漏根清净的功德就不得了了。3000大千的世界，所有的音声我都能听得到，所有的心念我都能知道。要说辩才，先是一句，现在呢广说是法华经，那就有辩才，没这辩才就不行啊。大善济利，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现在呢，先是毁谤的，现在是随从了，信服了，随从就是随喜啊。是菩萨复化千万亿众，令住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菩萨就是常护清菩萨啊。更增寿命，这个寿命了了，化缘已经尽了啊，这个命终之后啊，得知2000亿佛，劫号日月灯明华，于其法中说是《法华经》。于是因缘复之2000亿佛，同号云自在灯王佛，于此诸佛法中受持度诵，唯独四众说此经典。 这个查布京菩萨命中之后，这两千亿佛就是日月灯明佛，在这个日月灯明的佛法当中呢，也是弘啊流通此法华经，说是法华经啊。后来又遇值两千佛号日月自在灯王，也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受持多诵为主四众说此经典啊，故得是常言清净二谛摄身一根诸观清净，于四众中说法心无所谓得大事。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得大事菩萨啊，他说是常不清菩萨摩诃菩萨供养如是若干诸佛，那既然亲近那么多的佛啊，他必须亲近啊恭敬啊供养啊尊重赞叹种诸善根。嗯，这个善根，善根什么叫做善根呢？这个善根就是了因种子啊啊。我们常说的种善根也种善根呢啊，做点好事也种善根呢啊，种点善根恐怕如果说你这个善种善根的这个因看你是怎么发的，否则的话呢那都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啊。而此中常不清菩萨亲近啊日月灯明佛云自在灯王佛，在这诸佛法中恭敬尊重赞叹闻法，那就是种善根的，那就真正的善根啊，诸善的根本就是善根，又叫做自助善本自重德本，都是一个意思。于后复之千万亿佛，从这以后啊又知遇了千万亿佛，亦于诸佛法中说是经典，说是经典的说是妙法莲华经，功德成就当得作佛。你看看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啊，他又行因又正果啊啊。底下呢有人问呐，这不清就是常不清菩萨，既然是释迦牟尼佛垂迹啊，垂迹啊啊，从本垂迹啊实现的，但应以菩萨比丘身得度者，即现菩萨比丘身而为说法啊，即非生现生，非灭现灭，这个是故已矣。至于说就是啊，大家注意啊啊，这常不清佛既然释迦牟尼佛垂迹示现的，那么应以菩萨比丘身得度者呢，即以菩萨比丘身而为说法，非生是生啊，非灭是灭，这个呢大家能够接受都能够理解啊。至于临命终时具闻维因王府所说法华经，乃至于得六根清净，其以国佛现身，犹待闻于他佛根上未净，有闻此而使净业呢？这个道理懂吧？嗯，既然是常不清菩萨是果地示现的，既然是果地示现，就是说那它是有本的，它这个有本的本来就是个佛啊，为什么还要临命终时闻维因王所说的法华经，然之后才能够得六根清净啊？岂不是以果佛现身，犹待闻于他佛 他佛呢，就是指这日月灯明佛跟云自在灯王佛，你本来就是佛，你还要等待人家那个别个佛给你说法，你才得净六根吗？对不对啊？答：既然属于果后示现，是何所不可呢？既然是果后示现，既然是示现的，我怎么示现都可以。前此六根未净，就是说，那个常不清菩萨没有闻到日月灯明佛跟这个云自在灯王佛说法，没有净六根之前，那叫做病行。菩萨有五行凡行、病行、天行、婴儿行，一共有五行，这个呢就属于病行，大乘示现的，临终闻经，受持是缘，受持闻经，受持，这个缘叫做婴儿行，大神通力，就是如来师。要说辩才，即是如来坐；大善既立，即是如来依。这就三轨宏经，此中呢叫做三法庄严六根，能令四众转毁为信。又问：本来已经成佛了，常不清菩萨，何得又云众诸善根呢？你看这个是微妙不可思议啊！你本来就是成佛来的，你现在还有种善根，何苦呢？怎么就是何苦呢？答：如讨诸公善得致富其数，住于一处，获之万亿。舍之而去，不屑一文。这富于他处，赤手成家，获之万亿，又舍而去。又于他处，获之万亿。这再说个譬喻，那个讨诸公是一个很会做生意买卖赚大钱的这么个人，讨诸公。他有奇术，做生意买卖也有本事呢。奇术就是本事啊。他呢，住在一个地方，就开始就做买卖，做买卖赚钱呢。他赚钱呢有本事，比别人赚的大，赚的多，赚多了，赚多了嘛，就致富了，又享受他不的。他赚了以后呢，把这钱赚的这种了，丢在这地方，不要了，换个地方再来，重新来，又跑一个地方，他有本事，他又做生意，又做买卖，很快又赚了一大堆钱，赚了一大堆钱就又走了，又跑一个地方，把这个譬喻比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本事啊，什么本事呢？那是有权。权巧方便，权巧方便就是度脱一切众生，度脱一切众生也等于做生意做买卖赚大钱的，那个赚大钱，那个钱，那个是那个不得了啊！释迦牟尼佛他说呢，虽然我成了佛了，成了佛，我那个成佛的功德福报不用摆在那个地方，我再示现。再行医，再正果，再成佛，成了佛以后呢，我这个赚的这个本钱呢还不用，我再来现实行医，再来修行，再来成佛，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佛也是这个样子，本地功德 智而不用啊，上部不是说的吗？啊，释迦牟尼佛成道甚大久远，五百千万亿努耶他无生期间，他说我本行菩萨道士所成的寿命今有未尽呐、啊，啊，啊，啊，做什么事情都要寿命啊，我们人也好，你做什么事情，不得寿命不能做，做生意做买卖，没得命不行啊，啊。啊，你就是做和尚修行，你不得命也不行，做什么事得个命，这个命呢就是寿命，啊，啊，可惜就是我们的寿命太短了，转眼之间也不过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啊，要是我们能够活寿命长一点，啊，再下点功夫，我们这个一生呢就能够成办了，可惜我们这个寿命太短，啊，寿命太短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本成佛的寿命那么长，不用行菩萨道的寿命，行菩萨道的寿命有41位法身大士，那个寿命就是本行菩萨道最初那个破一品无名正一品法身，就是那个寿命，这现在还用不了啊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又变了一个常不清菩萨，又开始行音了，又净六清净六根了，啊，他又成佛了，这功德又有了，寿命又有了，这用啊用怎么用得了啊？所以佛的功德不可称量啊，啊，佛的功德不可称量啊，怎么称量也不可，也不可以称，不可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佛的弟子，我们都是做佛的弟子啊。人家说是丈夫光明啊，丈夫的光明，丈夫吃饭，丈夫穿衣啊，不是丈夫的光明，我们能有今天吗？啊，能有今天吗？啊，我们丈夫的光明，丈夫的功德位，那有这佛的光，微小微小的，就用不了，给我们用的，嗯，我们说我们要念报佛恩。啊，所以如来的本地功德并至不用，复是行因，复是得果，遍于十方，更于三世，凡凡不系，不可思议。故曰：我本行菩萨道士所成寿命今有未尽呐、啊！啊，你看佛还入灭度啊，佛还入涅槃呐、啊，不是长度世间的，啊，这寿命不尽嘛？啊，要住世就是要有寿命，啊，不得寿命怎么能住世呢？我们想活到就有寿命了，不得寿命你就要死了，死了就没有了，啊。既成佛时，不用菩萨所成的寿命，这垂寂的时间亦不用本地所有的功德啊。所以《梵网经》中说：“吾来此是娑婆世界8000梵，为此娑婆世界做金刚法光王座。”既然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已经8000梵，他方的分身所骗之处，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把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从十方世界都召集得来，有多少啊？啊，能够数得过来吗？啊，啊。他方的分身所变之处亦可列此，嗯，此中共论信者3报，就是常不清不的，这是不是信者，这不讲信毁之国报，3报，一是六根清净，像我刚才讲的啊，第二呢是更增寿命，更增寿命啊，更增寿命200万亿诺由他岁，这个叫做现报。你看看，要死了不死， 这不就现报吗？有人是要死了，大家给他求啊，我的寿命给你，我的寿命给你，要他能多活几年，这就得现报。寿命终了，更知若干的诸佛，这叫做那生报，生报就是来生的果报啊。复知诸佛乃至当得作佛，那是后报啊，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就这个三种果报啊。啊，底下既会古今，佛告得大士：于意云佛，而是常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呢？这我身是，若我于宿世不受持读诵此经，为他人说者，不能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与先夫说受持读诵此经，为人说故，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文呐、虽然很浅，大家也要把它不能够会错了啊。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尔时就是那在那个维因王佛相法之时，那个比丘菩萨比丘，那个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那是别个人吗？不是别人呐、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的自己说，就是我，就是我啊。那就是我。若我于宿世不受持读诵，这个若我呢，就是指常不清菩萨的这个我啊。不受持读诵，为啥呢？说着不能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与先佛说受持读诵，都是就是受持读诵先佛呢，就是指这个文殊王法啊。读诵自己为人说过，记得阿耨多罗三菩提，又成佛了啊，又成佛了。又成佛了，又成佛了，又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我经这十方分身诸佛多了，啊，没得地方住，没得地方坐，所以三遍土田，啊，三遍土田呐、就正戒会。若我于宿世下是举信者而劝顺也，如陶朱公赤手到鱼处。若不用智护术，不能济治或是万亿，当知繁华啊，能够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法华经》是继承佛道之奇术。啊，因为《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举这么一个例子，流通法华这个流通《法华经》，这个下边呢是上来呢，第一是名信者果报，下边是名回者果报。第一名果报，第二戒慧果金，最后戒慧古金。